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018年1月9号，星期二，农历11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风的风力依然强劲，风寒效应明显，大风蓝色还在预警当中，风大，天寒，空气干燥，流感高发，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体弱人群应尽量待在室内，减少出行。此外还要注意用电和用火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今天的北风比较大，局地有扬沙，尘土被卷起，不利于车辆的保洁，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有京藏高速小营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机场华谊桥到 T2 航站楼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石桥桥北侧南向北的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民警正在现场处置，预计清理需要一段时间，对于早高峰东二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通行影响比较大。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英国商人詹姆士尼尔创办了屹立洋行，产品包括面包、饼干、糖果、巧克力等西式产品。1951年的时候，屹立迁到北京，时至今日，百年屹立已经是食品行业中著名的优秀老字号企业，享有面包王的美誉。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当年詹姆士尼尔是在哪里创办了屹立洋行吗？ A 上海， B 广州， C 哈尔滨。 哎，今天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那么当年詹姆士尼尔是在哪里创办的屹立洋行呢？上海、广州还是哈尔滨？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百年屹立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南京博物院收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证书，中国的甲骨文正式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 南博是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11家收藏甲骨文的单位之一，这也是继南京大屠杀档案之后江苏第二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甲骨文是中国已知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王室和贵族用来占卜和记事的刻词。这些甲骨文大多刻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因为时代久远，甲骨文的4400多个文字中仍然有近一半无法识读，因此很多甲骨上的文字含义难以确定，但是这些文字仍能传递出来自约3000年前的许多信息。文化部部长骆树刚在做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披露，目前大运河、丝绸之路等项目都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2项，居世界第二，而珠算、24节气、中医针灸都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的总数达到39项，居世界第一。延庆区大营烽火台抢险修缮工程日前竣工验收，施工过程中工人们在烽火台正东5米处清理出了一处遗址，这是延庆近年来在长城和附属文物修缮中首次发现烽火台周边有同时期的建筑遗址。据了解，这种形式的烽火台在青海地区比较常见，辽宁的九门口有一处，但是九门口的子母两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大营烽火台边上的这座孤立的遗址到底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它的原始形态和作用还不明确，延庆区相关部门正在对这里进行现状保护，未来明确遗址性质后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保护方案。中国邮政定于明天发行拜年特种邮票一套一枚，全套邮票面值1.2元，这套邮票是拜年系列的第4套，邮票上的欢欢和喜喜两个卡通人物在壮族聚居区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邮票主图设计延续了上一年与少数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创意，着力营造出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以表达幸福生活共筑中国梦的美好寓意。精选100件国宝，通过每集5分钟的创新表达，构建中华文明视频索引，以全新视角认识读懂中华文化，由中央电视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央视纪录频道承制的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最近正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通过这部纪录片的娓娓道来，让沉静的文物真的活了起来。预计这部纪录片将分为4季播出，第一季的时间是新石器时代到战国，第二季从秦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季是唐五代辽宋金夏，第四季是元明清，上至史前，下至明清，目光跨越8000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2018年推出的开年大片《信中国》即将首播，这档人文艺术类的节目以信件的信为载体，传递信仰、信念、信守、自信的内核。每季节目选择一个书信主题，由观众熟知和喜爱的演员来念读，使用舞台科技、老照片、影像资料来鲜活呈现，营造出电影化的节目效果。讲述人朱军会在信使读信的时候穿插讲述这封信的背景，发掘收信人和写信人之间的故事，展现写信人的人性之光。信中国将于最近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间的黄金档播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当人类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些病症会写在脸上，这是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的结论。这项研究发现，生病的人拥有一些共同的面部特征，比如脸色苍白、面部浮肿、眼皮下垂，并且看上去很疲倦。这些特征表明，他们可能被疾病传染了。尽管这些迹象可能看上去很明显，但此前并没有人针对他们开展明确的测试。研究人员发现，苍白的皮肤和下垂的眼皮是生病的最佳预测指标。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研究人员最新发明了一种新材料，可以根据人类血糖值的变化自动释放胰岛素，糖尿病患者将不必再频繁地注射胰岛素了。 这个新材料是一种高分子凝胶，在周围环境中葡萄糖浓度降低时，这种凝胶材料的表面分子会形成薄膜状构造，在周围葡萄糖浓度升高时，表面分子构成的薄膜构造又能立即消失。目前通过对动物的实验，这项技术的效果可以持续长达3周。科学家表示，将来有可能制作吃只需要贴在皮肤上就能向体内持续释放胰岛素的医疗器材了。在新年期间，新西兰的一个半岛实施了公共场所禁酒令，违规者将被处以约合人民币1100多元的罚款或者被逮捕。不过对于一些嗜酒如命的人来说，要想喝酒总能想出办法。结果有一群爱喝酒的当地人，为了能在公共场所畅饮还不被罚，竟然用海水里的沙子堆出了一座小岛，还在上面放了一张野餐桌和一个小冰盒。当地人笑称他们是在国际水域上喝酒，所以政府的禁酒令就不好使了。连当地的警长都表示这个想法相当有创意。不少网上购买服装的用户可能会担心没法试穿而感到不安，并且想象要是在实体店里那样能在镜子面前端详服装在身上是否合身就好了。最近国外的一家电商开发出了一种混合现实技术的镜子，可以让用户在家里进行虚拟试穿。这种镜子通过扫描环境产生虚拟模型，然后识别用户的脸部和眼睛，以确定哪些对象将被视为反射。一旦这个过程完成，虚拟的衣服和场景就通过镜子传递出来，创造出混合现实的效果。看来那些爱美的姑娘们以后淘衣服又消除了一个顾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的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一共40天。每年春运，铁路部门都会在热门方向加开大量的临客列车。但是随着人们需求的多元化和逆向客流的增加，部分临客列车出现了空余座席。铁路部门今年推出新举措，给临客车票打折，打折的幅度是原票价的8折或者9折。目前已初步确定有64趟临客列车将试点实行折扣票价，包括成都到北京西的 K4294、 南昌到上海南的 Z4382 次在内的节前临客32趟，还有北京到汉口的 K4093 次、深圳至衡阳的 K6640 次在内的节后临客32趟。最近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布了2018春运的预测报告，报告显示，基于历年购票数据和2018年网民搜索趋势，不同于2017的抢票难，2018年铁路客运能力大幅提升，春运的整体形势比较乐观，春运将有望从一票难求进入舒适回家时代。这份报告指出，今年春运购票形势将会比往年有所缓解，一方面铁路整体的运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今年春节比较晚，学生放假较早，学生流、务工流、白领流将不会出现严重的重叠，这也将大大缓解高峰期的抢票难度。再来关注本市的地铁，从1月8号运营时间开始到另有通知时间截止，北京地铁2号线前门站东北口，也就是 A 口，要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您可以从其他的出入口进出站。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岁末年初手工报销医疗费进入高峰期，2017年发生的需手工报销的医疗费申报截止日期为本月20号，逾期不予报销，医保基金将不再予以支付，所以请所有需要办理相关手续的朋友注意自己的医疗费的申报时间。从本月开始，本市市民为购买二手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将可以在更多的二手房评估机构中挑选符合自己意愿的机构接受服务。日前，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通知，明确开放认可的评估机构范围，但如果发现有严重的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中，2年内不准其再次参与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抵押物评估的工作申请。据最新的中国睡眠指数报告显示，北京市居民每天平均的睡眠时间是 7.6 个小时，睡眠不足的和可能不足的居民约占 24.9%。 北京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的情况比有的地区要严重，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课外的学习负担以及不良的睡眠习惯可能是主要原因。18岁到25岁的女性高于男性，但是65岁以上男性高于女性。

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018年1月9号星期二，农历11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北风依然强劲，风寒效应明显，大风蓝色还在预警中，风大天寒，空气干燥，流感高发，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体弱人群应尽量待在室内，减少出行，另外还要注意用电和用火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今天北风比较大，局地有扬沙，尘土会被卷起来，不利于车辆保洁，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西二环月坛北桥上南向北的故障车已经推出了主路，交通正在恢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五元桥东侧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北三环三元桥内环方向有事故，造成车辆队尾在太阳宫桥排队。那么东二环东四十条桥的南向北有事故，造成东南二环外环由景泰桥到东四十条桥都行驶缓慢。和平里东街的南北双向也是车多的路段。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中关村北大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流量大。 城市文化范儿，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100多年前，英国商人詹姆士·尼尔在上海创办了屹立洋行，产品包括面包、饼干、糖果、巧克力等。1951年的时候，屹立由上海迁到北京。50年代，屹立面包进京后，成为了众人的早餐，深受大家喜爱。很多人小时候都吃过屹立的果料面包和维生素面包，虽然包装朴素，却很好吃，因为口味正，收获了几代人的心。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上海。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屹立的面包一直是很多京城老顾客津津乐道的美食，它所用的果脯也都是工作人员精心挑选的精品果脯原料。那您知道屹立的果脯原料大部分是选用的哪里的苹果制成的吗？ A. 燕山山脉的苹果， B. 太行山脉的苹果， C. 大别山脉的苹果。 来，这道题呢，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道题哈。刚才说到这个屹立是在哪里创建的，在上海创建的。其实节目一开始呢，二位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而且呢的答对的朋友应该说是绝大多数，看来大家对于屹立是有很深厚的感情，也有很多的了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李琦李总来给我们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我选 好多 52号。 52号为什么呢？ 为什么选这个号呢？ 因为 刚才一问要为什么呢？这个李总递给了我一块威化巧克力，我说我们直播间不能吃东西啊。李总说你看上面写着什么？我一看除了威化巧克力，上面还有一个数字写着6952，我还真是没有注意哈。 对 啊， 这个是品牌，我们这个产品我们内部的一个代号。过去历史上伊利开发的产品啊，都把开发的时间、年代、时间啊， 写在上 面，作为这个品牌的一个注册，一个小的内部的一个注册号。 哦。 那么逐渐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线索。 嗯。 啊，一目了然，这个产品是什么时候问世的？ 嗯。 啊，很有历史性。 那这威化巧克力6952，那就是1969年。 应该是69年5月份。第52号产品，啊，69年第52号产品， 第52号产品 研发的新的产品， 这是伊利研发第52号还是全国呢？ 对对对，伊利， 哇，这一年研发了不少东西啊！ 对对对 所以您要选的第一个数字就是52。 52。 哎，我们的编辑呢已经是数出来了啊！刚才答的朋友很多，那第一位答对的第52号是威廉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这个大礼包领取的具体办法哈。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伊利面包果脯的原料选自哪儿的苹果？这还真是蛮多讲究的哈，是燕山山脉的苹果、太行山脉的还是大别山脉的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百年伊利提供的一份精美的礼品。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土。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特别节目老字号新疆湖，要来跟您探寻百年伊利的前世今生。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一清食品集团公司的李琦总经理和北京伊利食品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马春英总经理。说到伊利，老北京真的是特别的有感情。我跟您说，我们这个平台上啊，不光是很多答题的朋友，好多朋友都纷纷的在这个我们的平台上怀起旧来了哈。秦瑟瑟说，我正在吃伊利的面包。然后呢，这个 Sunny Flower 说了，说前两天刚吃的维生素面包，松软好吃，吃多少年了，真好。香蕉老师也说，说我和孩子一起吃，特别的怀旧。然后他还说，说我们家。这香蕉老师说我们家边上就有一个伊利百年的店。那天我看介绍冯小刚和他的电影，说到冯小刚导演最喜欢伊利巧克力，我立马就去买了，太好吃了，老味道棒棒的。CSH 说了，60年代维生素面包2.5毛，圆面包1毛，果子面包1.5毛，那个时候能吃上果子面包就很满足了。然后冰心 DBX 还给我们发了图，是牛奶朱古力的，他可能是急的那会儿的这个糖纸有好几张，都特别有意思。还有大家问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店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再来问哈。我们先来说这个伊利的这个面包，因为刚才说到了，现在的这个伊利的这个维生素这个面包，有这个蜡纸包的，这个手工的就属于叫成本是比较高的，更多的现在推出的是塑料袋包装的是吧？ 对。 但是呢，这个味道有没有变化呢？这么多年了， 有一定的区别，两种这个包装纸的有一定区别。一般我们认为呢，蜡纸呢它是透气，啊，透气呢有利于这个面包跟这个空气当中呼吸，产品也是有呼吸的，这个味道呢会更纯正一些，那么 蜡纸塑料纸包装的，因为它工作效率比较高啊。你像这个蜡纸，我们一分钟最快熟手，一分钟也就包15个，那么机器包一分钟能达到100个。 哦哟， 啊， 这个效率大不一样， 效率大不一样。 嗯嗯，哦，那现在这个蜡纸的只能是在伊利的这个专卖店里， 专卖店里， 哦， 专卖店里有。 哎，说到这个店呢，这个我看一下啊。有好几位朋友问到这个店，比如说牡丹仙子，他就说，他说您好，主持人您好，他说我从来就没见过伊利的饼干，说超市只有面包，我在通州区哪能买到更多的品种啊。还有冰心 DBX 也说了，说想问一下二位，说百年伊利连锁店能否再增加一些，花园路的国安剧院有一个，但是离他还是有点远。这个马总来说说吧。 啊，现在的话从2011年开始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了130多家连锁店了。 嗯 嗯，开起来的话还是很好。嗯，消费者反应也非常好，特别是产品方面，就是更加能突出把伊利的产品奉献给消费者。啊，里边的话有糕点、饼干、面包，然后这个 熟食， 还有北冰洋汽水儿。嗯啊，很多，嗯，所以的话，他在我们这店里边的话是都可以买得到的。 如果要觉得远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哪能找就近的店或者什么别的办法？ 一个是他可以在网上订购， 哦， 也可以也有， 嗯。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基本上每个区县都有我们的百年伊利了，而且今年的话，咱们还会开的更多一些。 我看商场里有些也有专柜是吧？ 专柜的话，就是基本上大型超市里边全有伊利面包。 嗯 啊，只不过就是蜡纸包装的没有。 哦 啊， 您知道每次我一看到百年伊利的店，后来我都不太敢进去了。每次进去都买多，就是眼大肚子小那种。进去一看，哎，这也不错，那也不错，哎，觉得也都不太贵，一样买一点，然后就一大包，然后一直吃好长时间。 的确是，消费者也有这种这个同样的这个感受 啊。哎，这样我们来继续说伊利这个品牌哈，伊利，这个咱们在这个我看咱们这个网站上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口号，叫做“先益后利”。这个是薄利厚益，这个伊利的名字也是从这里来的是吗？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伊利的价值观的问题啊。做产品如同做人一样啊，先做品质，品质是第一的。 嗯， 那么消费者能够钟爱你的产品，核心还是你的产品品质。 嗯 啊，有强大的这个号召力。那么近百年来，伊利人始终遵循于这么一个价值观， 嗯， 啊，那么有意思的是，英商当年叫伊利洋行，那么国人把这个名字叫伊利食品公司， 啊，嗯， 都是出自于中国儒家这个文化和思想啊，先做人后做事， 嗯， 啊，那么品质第一，让利于消费者，我们把利看得很薄。啊，如果消费者对你的产品不感兴趣，你从何谈利？是这样。 所以，这个对于品质的这个把握和坚持是伊利 始终 在做的哈。 嗯， 哎呀，我们这儿真的是有好多伊利的铁杆粉丝哈。 嗯， 新宽体盘这位朋友，来，我们编辑把这图片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他有一个百年伊利的会员卡， 啊， 这得买了多少能买成会员卡？ 这是连锁店的会员卡， 是吧？微信网友喜事当头2018问，他说现在好多面包作坊啊，为了呈现更好的口感色泽，会加很多添加剂，什么增白剂啊？说伊利在这方面是不是会比较吃亏啊？ 是这样，我们在面包上来说。尤其是这个传统的面包，我们始终遵循于老的传统工艺，啊，这是没有变的。能不加则不加， 嗯， 能减则减，尤其是这个，构成这个产品本身原有风味有影响的， 嗯， 我们能不加则不加， 嗯， 包括我们的这个果子面包，从来没有加过任何香精。 哦。果子面包，说到果子面包，三斤罐巫婆大大说我经常

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百年屹立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今天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一清食品集团公司的李琦总经理和北京屹立食品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马春英总经理，带我们一起探寻百年屹立的前世今生。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说到的是屹立的面包，其实屹立的糕点啊、巧克力啊也是大有来头哈。那么就要是八十年代提起巧克力哈，现在更多的就是那种纽扣形状的圆圆的，那个味道是相当的纯正好吃。但是呢，其实里头很多是代可可脂。现在应该说按照这个国际上的这个要求的话，其实就是代可可脂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巧克力，是吧？ 嗯，对，在商品名称标注上要有特别的标注。 嗯，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屹立现在出的这个巧克力，就是像以前这种代可可脂的也有？ 还有 、嗯、还也有这种 也有纯巧克力， 纯巧克力也有是吧？ 对，对， 就是。现在是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变化。刚才拿给我的这个威化巧克力，其实我看上面就已经很明确的注明代可可脂了。 对对对。 我就刚才我跟二位说起，说我当年刚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自己能掌管自己的伙食费了，就买了一大包这个放在床头，我觉得好，特别好吃。那个时候就代可可脂也很好吃哈。 是的是。 啊，在那个年代，可能这种就是特别的受欢迎。所以现在就虽然你明明知道它可能不算纯正的巧克力，但是你一吃到那个味道会就是回到当年的那个 很好吃 那种回忆当中，美好的回忆当中哈。 是 啊，屹立在巧克力方面其实也开发了很多品种， 也是不少的。 嗯， 因为我印象当中屹立的咱们国家的这个行业标准，巧克力的面包的饼干的行业标准都是屹立牵头起草。 啊， 屹立牵头起 草。嗯，包括面包。 那面包，嗯，那么代可可脂当年是70年代吧，70-80年代，是因为这个原料成本价格比较高，当时我们这个国人消费水平消费能力达不到， 嗯 啊，那么适当的在产品开发上尝试性的做了一些调整， 嗯， 这样的话逐渐这个代可可脂来应用到各个产品当中上当中去。你比如说像那个695号啊，包括冯导所提的这个巧克力 啊， 这叫纽扣这个巧克力， 嗯 啊，还有一些其他产品。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创新恢复一些新的，像纯黑巧克力，纯黑无糖巧克力， 嗯， 在连锁店卖的是非常好。 对对， 也是适应现在大家这个口味的变化。 对， 对， 对， 对，消费需求。 嗯，我们这儿新款体盘说了，老少三代都爱吃的屹立，吃的是一份怀旧，留恋那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非常感谢。 哎，然后小杭州也说，他说我们家门口新开了百年屹立的点儿，在劲松这儿买屹立食品更方便了，在这里也祝愿屹立越做越好。 感谢， 谢谢， 真的好多朋友在这里回应，出乎意料的热闹。微信网友暖心3265说，他说我最喜欢屹立的糖，酸三色、黄油球、话梅糖、大虾酥等等，大把大把的回忆。说现在还有吗？还能买到吗？ 还有， 还是原来那个味儿吗？ 连锁店都有的， 还是有的。 比过去做的更加精致。 哦，精致在哪儿呢？ 块形呢，我们变小一些。像黄油球过去很大，现在我们把它缩小了。话梅、酸色都是一样。 嗯。 酥糖呢？大虾酥啊，包括这个几种吧，酥糖、 小孩酥 都有的。 嗯，西友在微信平台上说，自从吃了屹立的蜡纸果料面包，别的品牌的面包都不爱吃了。哎，其实说到这蜡纸包装哈，您刚才说这个手工包装，其实会有人他对于这个食品安全会有担忧，因为总是觉得好像那种机器，你要人去不碰的话，是不是那种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讲会更高一些。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有严格的这个生产卫生工艺的控制和控制要点。 嗯。 那么包装操作人员都要戴手套。 嗯。 而且手部每半个小时要消毒一次。 哦，而且其实刚才听您说的，就是人工手包装的这个蜡纸，其实是它的成本是要比塑料袋要贵的。 那当然要高多。 是吧？人工现在是很贵的哈。

小朋友们的喜欢， 嗯， 啊，学校、幼儿园的喜欢， 嗯，是可以组织孩子们去，也可以家长带孩子 去，家长带孩子，然后学校可以组织去，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党政工团的组织一些活动，也放在我们这儿。 微信网友张益达说：“说 DIY 面包巧克力的旅游，多少人能成型？怎么参加呀？做好的面包巧克力，我能拿回来吗？” 很随意的，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啊、这 早上八点到五点。我们打我们的电话，登录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多种方式都可以、 嗯、 啊，包括我们的网站，随时去都可以。 没有人数的这个要求 啊？没有，没有，没有。 哦，那自己做的面包巧克力能 完全都可以带走。 啊、哦，这个是收费的是吗？ 啊，对，适当的收 费。有一些这个成本的费用是吧？ 对， 啊、哦，好。那么说到这个伊利的这个巧克力啊，刚才我们冰心 DBX 发了好几张那个牛奶巧克力的图片， 嗯、 然后二位立刻就拿出了这个牛奶巧克力， 嗯、 又拿了一块到我的这个跟前，哎、嗯、呦，看得我直播间又不能吃东西，我这摆了一堆吃的，只能是眼馋了哈。这牛奶巧克力就是。就它就不是那种带可可汁的是吧？ 这是纯可可的， 纯可可巧克力。所以我现在跟前有放的有威化巧克力，还有那个纽扣 巧克力， 纽扣巧克力，然后还有这个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嗯、 花花的都是长肉的东西， 不一定吧？不一定。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伊利哈，嗯，其实除了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些这个特色以外呢。刚才也说了，这几年伊利一直也在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店面争取开到更多的地方，开到这个百姓的身边哈、啊，甚至是为了方便很多朋友，还特意开到了一些远郊区县。 对， 刚才我听马总说，现在是有150多家店面是吧？ 130多家。 哦，130多家， 嗯、 都未来有一些什么样计划？比如说开到哪里呀、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特色的服务啊之类的呢？ 就是可以开。门店的地方我们都要去开，啊，就是现在选址特别难，啊，选址特别难，所以的话就是只要有合适的地方咱们就会开，而且在产品方面也是，主要是为了便民，然后这个让消费者买到更实惠、 嗯、 更健康、更美味的食品啊、 嗯、 然后伊利也是这样，把原有的好的产品家喻户晓的产品能恢复全给恢复， 嗯， 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一些新的产品，是这样的，嗯 嗯，会看到。 我们计划呢，在未来的3-5年之内，北京区域不少于300家，啊，不少于300家， 嗯， 也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啊，为老字号有责任有担当。为这个社区百姓提供更便利的这个商品服务，啊，以后我们会把这个蔬菜啊， 嗯， 老百姓每日生活必不可或缺的一些商品、 嗯， 特定的一些商品融入进来。 嗯，那等于是变成了一个便民的超市了哈。 便有伊利特色的一个便民店。 对。 哎，说到这个工业旅游，刚才说能带孩子去玩，有还有一些。乐园有特色的儿童乐园， 我们新建了一个儿童乐园，新建了一个儿童乐园 啊， 那么也很有意思啊，做的很有意思， 是用北冰洋的那个 伊利北冰洋 名字建的哈， 啊，对，伊利北冰洋文化乐园吧， 啊， 文化乐园 混合体。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在这个乐园的旁边，我们建了一个餐厅，这个餐厅呢是想把过去历史上伊利有一个伊利快餐， 嗯， 创新恢复起来。 啊，还有个伊利快餐啊，我都不知道。 对，西单荣馅胡同，过去有一个中国第一家快餐厅，啊，您看看，我们伊利，对，伊利历史上有几个第一啊，有几个第一，其中就包括这个快餐厅， 嗯， 是中国第一家快餐店。当年这个快餐店在这个国际上都有一定影响啊，美国之音呢，包括美联社对他都非常关注的。84年的时候， 那会儿这快餐厅都也 西单荣馅儿， 也是卖份儿饭什么的吗？面条？ 那比方说汉堡包、三明治， 那会儿就有， 对，那会儿就有了 双煎蛋。我曾经就在快餐厅当过1年的厨师长。 真的呀？啊，现在也要想恢复是吧？ 对。对对对， 哦，这个就如果能去这个厂区旅游的话，就会 有了， 就会有了，但是现在还没有。 那么我们想在春节之后吧， 现在正建着呢， 嗯，